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四十二集，魏无羡接过蓝景仪，摸了摸他的额头，有点烧。再摸了摸吸入走尸喷出的粉尘的其他几名少年，也是如此。魏无羡翻起蓝景仪的眼皮道： 伸出舌头看看。 啊。 蓝景仪道： 啊。 嗯，恭喜中尸毒了。 金陵道：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？ 魏无羡道： 也是一种人生经历，老来谈资。 中尸毒的原因一般是被尸变者抓咬，或者伤口沾染到了尸变者的坏死血液。修仙者很少能让走尸靠近身边来抓咬的，不过也没有谁会整天把治尸毒的丹药带在身上。 蓝思追忧心忡忡道：莫公子，他们会有事吗？ 魏无羡道： 现在还没事，等流遍全身就没救喽。 啊，会怎么样？ 尸体怎么样你们就怎么样，好一点的烂了臭了，坏一点的就会变成长毛僵尸，从今往后只能跳着走了。 中了毒的世家子弟们齐齐倒吸了一口冷气。魏无羡道： 想治是吧？ 齐齐用力点头： 想治就听好，从现在起全部乖乖听我的话，每一个人都要听。 虽然这批少年中有好些人还不认识他，但看此人能与寒光君平辈相称，与其亲近还能直呼其名，加上身处于一座妖物弥漫鬼气森森的驿城，现下又中了毒发着烧，心中惴惴不安，本能的想找人来依靠。魏无羡说话时又总带着一种什么都不担心的莫名自信，便不由自主就被他牵着鼻子走了，齐声应道： 好。 魏无羡得寸进尺： 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，不许违抗，明白没有？ 明白。 魏无羡拍掌道： 都起来，没中毒的背着中毒的最好是扛着，如果抬着记得头和心脏朝上。 蓝景仪道：我能走啊，为什么要抬着？ 魏无羡道： 哥哥，如果你活蹦乱跳，血就会流得很快很快，它流进心脏的速度也会变得很快，所以一定要少动，最好一动不动。 那几名少年立刻站成了一块僵直的板子，由同伴将他们扛起。一名少年被他的同门扛在背上嘟囔道： 刚才那具喷出尸毒粉的走尸真的会呼吸。 扛着他的那名少年气喘吁吁地抱怨道： 都跟你说了，会呼吸的那就是活人了。 蓝思追道： 莫公子，我们背好了去哪里啊？ 最乖最听话最省心的就是蓝思追了。魏无羡道： 城肯定是暂时出不去了，去敲门。 金陵道： 敲什么的门？ 魏无羡想了想道： 除了房子还有什么东西带门的吗？ 金陵道： 你让我们进这些房子里去？外面都已经这样危机四伏了，谁知道屋子里面还藏着什么东西正在窥视着我们。 金陵这话一说出来，所有人立刻觉得真的有许多双眼睛正躲在浓雾和房屋之后，紧紧地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，不由得毛骨悚然。 魏无羡道：不错，很难说究竟是外面更危险还是屋子里面更凶险，不过外面已经这样了，里面再糟也糟不到哪里去了， 走吧，事不宜迟，得解毒呢。 众人只得依言而行，按照魏无羡的嘱咐，每一个人都拉着前一个人的剑鞘，防止在大雾里走散，挨家挨户砰砰敲门。金陵用力地敲了半天，也没听到屋子里有回应，说道：这屋子里好像没人，进去吧。魏无羡的声音远远飘来：谁说让你没人就进去的？继续敲，要进的是有人的屋子。 你还要找有人的？ 对，好好敲，你刚才敲得太用力了，很不礼貌。 金陵气得险些一脚把木门踹垮，最终还是狠狠在地上跺了跺脚。 这条长街旁的每一家每一户都把门闭得严严实实，任怎么敲也岿然不动。 金陵越敲越是烦躁， 但所用力道已轻了不少。蓝丝锥却是一直心平气和，敲到第13间铺子时，重复着那句问了数次的话：请问有人在吗？忽然门板动了一下，一条细细的黑缝被打开了。门里很黑，看不清门缝之后是什么，开门的人也没有说话。 靠得近的几名少年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小步。 蓝丝锥定了定心神道：请问是店主吗？半晌，一个苍老古怪的声音从门缝里泄露出来： 是。 魏无羡走了过来，拍了拍蓝丝锥的肩，让他也退后，说道： 店主，我们出来跪地，雾太大迷了方向，走了很久有些累了，不知能不能让我们借店歇个脚啊。 那个古怪的声音道： 我这店不是工人歇脚的。 魏无羡仿佛一点也不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神色如常道： 可跪地没有其他的店里还有人在了，店主当真不肯行个方便？我们有众筹。 金陵忍不住道： 你哪来的钱众筹？先说好，我可是不会借给你的。 魏无羡把一个精致的小钱袋在金陵眼前晃了晃，说道： 你看这是什么？ 蓝景一大惊：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这是韩光君的。 正吵着，门缝被稍稍打开了些，虽然还是看不清屋里的陈设，但已经能看清门后站着一个满头灰白、面无表情的老太太。这老太太虽然弓腰驼背，乍看非常苍老，但其实皱纹和老人斑不算很多，说是位大娘也可。她打开了门，让开了身，看来是愿意让他们进去了。 金陵大为惊诧，低声道：他竟然真的肯让人进去。 魏无羡也低声道：那是当然，我一只脚在门缝里卡着呢，他想关门也关不上，再不让我进去，我就直接踹门了。 金陵无语，这座驿城已是诡异森然，居住在这里的人也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百姓。这老太太的行迹如此可疑，一群世家子弟心里直犯嘀咕，虽然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进屋，但里外不是路，死马当活马，无法，只得抱起中毒后僵立不敢动弹的同伴陆续进门。那老太太冷眼在一旁守着，等他们进门了，立刻便把门关上了。屋子里顿时又是一片严严实实的黢黑。 魏无羡道：店主人为何不点灯啊？ 老太太道： 灯在桌上，自己点。 蓝丝锥刚好站在一张桌子旁，慢慢摸索，摸到一盏油灯， 摸了一手陈年老灰。他翻出一张火符，吹然，刚刚把他凑进灯芯，无意间抬眼一扫，刹那间一阵冷气从脚冲到头顶，头皮轰的一下麻了。这间店铺的堂屋里密密麻麻，摩肩接踵，挤满了整整一屋子的人，个个睁大了双眼，正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们。蓝思追不由自主地松了手，在那盏油灯险些摔到地上之前，魏无羡将他抢救了回来，从容地在他另一只手里还在燃烧的火符上一擦，点燃了它，放到桌上，说道：这些都是您老人家扎的吗？好手艺啊。众人这才察觉，这满屋子里站的不是真人，而是一大群纸人。这些纸人的头脸身体和真人一般大小，做得十分精致，有男有女，还有童子。男的都是阴历士，做成高大健壮，怒发冲冠之态。女的都是面貌姣好的美女，或扎双鬓，或梳云髻，即便照在宽大的纸衣下，也能看得出身姿婀娜，纸衣上的花纹甚至比真正的锦袍还要精美。有上了色的，浓墨艳彩，大红大绿；有还没上色的，通体花白花白。每一个纸人的面颊上都涂着两抹大腮红，充作活人脸上的气色，但他们的眼珠子似乎都没来得及点上，眼眶里是全白的，腮红涂得越浓艳，越是阴阴惨惨。堂屋里还有一张桌子，桌上有几根长短不一的蜡烛，魏无羡将之一一点起，黄色的光照亮了大半个屋子。除了这些纸人，堂屋的一左一右还摆置着两个大花圈，角落的纸金元宝、冥钱和宝塔堆成了小山。金陵原本已经把剑拔出鞘三分，见只是一家卖丧葬用物的店铺，不易觉察地松了口气，收剑入鞘。仙门世家，即便是哪位修士世事，也从来不搞民间这些乱糟糟阴森森的排场。他们见得少，初时惊吓过后又好奇起来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反而觉得比业烈普通的妖兽还要刺激。雾气再浓也进不到屋子里。进入驿城之后，他们到此刻才能轻而易举地看清对方的脸，于是倍觉安心。魏无羡见他们放松了，又问了老太太：请问能否借厨房一用？老太太似乎不喜火光，于是恶狠狠地盯着那盏油灯道： 厨房在后面，自己用。 说完他便像躲瘟神一样的躲到另一间房里去了。他关门的声音极大，听得几人一抖。金陵道： 这个老妖婆肯定有古怪。你…… 魏无羡道：好了，别说了，我需要人帮忙，谁跟我来？蓝思追忙道：我来。蓝景仪仍是站得笔直道： 那我怎么办呢？ 魏无羡道：继续站着，不让你动你就不要动。蓝思追跟着魏无羡走到后厨房，一进去一股恶臭气味扑面而来。蓝思追这辈子还没闻过这种可怕的气味，一阵头晕，却忍住了没冲出去。金陵也跟了过来，一进门就跳了出去，拼命煽风道： 什么鬼味道，你不想办法解毒来这里干什么？ 魏无羡道： 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叫你过来一起帮忙？ 金陵道： 我不是来帮忙的，这里有谁杀了个人忘了埋吗？ 魏无羡道： 金大小姐，你来不来啊？ 来就进来一起帮忙，不来就回去坐着，另叫一个人过来。金陵勃然大怒，谁是金大小姐？你说话给我小心点。他捏了一阵鼻子，为是去是留扭捏了一阵，最终哼道，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要搞什么鬼。 说着便怒气冲冲地提衣迈了进来。谁知魏无羡哐的一声打开了地上的一只箱子，恶臭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